几位，四角如三千，龙庭是欺骗，岁春到岁，饱和内眼成灰，再对三天的雨水，转一圈可免雪除飞，月下见一杯，天风很凄美，一饮而尽，你在眼前浮现，说着说着不忍不忍说再见，无畏用泪水四季轻抚你的脸，分手那个夏天冰的像雪，不过的三下之缘，说着说着对你对你说抱歉，匆匆一别不想再回首纪念，秋季四处散落你的眷恋，美丽传说的残片凝结在誓言， 每天被当作梦中的思念，它是长片半个在断脚也模糊间，感觉有个郎中缓缓上街，手里拿着方子，他说他叫许仙，上面写着很多天书，你才知道那是几，可是他不能忘记放弃眷恋的爱情，从我在梦中梦里把那偏方收集，直到回到千年之前，你随身带着记忆， 三天的雨水转一圈，可免雪除飞，月下见一杯，偏方很凄美，一饮而尽，你在眼前浮现，说着说着不忍不忍说再见，无畏用泪水四季轻抚你的脸，分手那个夏天冰的像雪，不过的三下之缘，说着说着对你对你说抱歉，匆匆一别不想再回首纪念，秋季四处散落你的眷恋，美丽传说的残片凝结在誓言， 再也怀念当年，就算依旧浓烈，缤纷飞花自剪，写眼泪放肆跌，只许为缘那情我明月， 再见， 我用泪水四季轻抚你的脸，分手那个夏天冰的像雪，不过的三下之缘， 我说着说着对你对你说抱歉，我匆匆一别不想再回首纪念，秋季四处散落你的眷恋，美丽传说的残片凝结在誓 色是你扮鬼脸，绿色是你早点，蓝色的纸风车在你窗前，什么梦陪你入眠，台北下了一场雨，停在傍晚五点，隔一道寰宇线，无论多遥远，我们约在思念的花园，我望着六色彩虹贴在想你的天空，缺席的那个颜色就在你迷人笑容，无

眼前最灿烂的未来，海面吧，天涯我等他，一个人把它变成我唯一色彩。你是深蓝色的大海，不像我年纪都打开，不给的我迫不及待，生命有了主宰，心跳有新的节拍。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，才明白天涯我等待，一个人的爱变成我唯一色彩。你是深蓝色的大海，能像我年纪都打开。Oh baby， 我迫不及待，生命有了主宰，心跳有新的节拍。你是我唯一色彩。 山洞都传递着感动，不用言语也可以沟通。 你我心中都有想要拥抱他的冲动。 心在我们的天空画上一道彩虹，种下了五彩斑斓的梦。 每种色彩都源自热烈跳动的火中。 向前走不进去懦弱的怂恿，不低头我要做青春的英雄。 Sahi 映射的 sky， Sahi 全世界我所有精彩。 Sahi 舍得失败迎来感受阳光传递的关怀。天空下澎湃，天空下澎湃， 生活点燃那一刻的精彩， 就注定有不必烦恼未来。 战局由谁主宰？观众注目在期待。 Yeah!

着你乱着调，我超级喜欢你等着我看傻傻的模样，我超级喜欢穿个多情给你换，然后牵你的手让世界变个样。手牵着手，让世界变个样。 想念太多是因为遥远，看片风光又能怎样？收集无数春天的信仰，也比不上你我想。爱是无法分离的感觉，是抽象的空气，是醒着做梦。但我问自己，少了你心剩一半，呼吸再多，痛觉很慢。在一起多相遇是必然，就让我们分不开，分不开，学快乐承担。在一起就好，世界是谁被环抱的大象，爱有综合的重量，我们在一起跑。是无法分离的感觉，是抽象。 觉。